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章蜘蛛尾象第六集。 贝拉特里克斯仍然显得很不高兴，但似乎拿不准接下来该怎么攻击斯内普才最有效果。斯内普趁他沉默不语，转向了他的妹妹。 好了，纳西莎，你是来请求我的帮助的。 纳西莎抬头看着他，满脸绝望的神情。 是的，西弗勒斯，我想也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了。我现在是走投无路了，卢修斯在监狱里，而且…… 他闭上眼睛，两颗大大的泪珠从眼皮下渗了出来。 黑魔王不许我说这件事。 纳西莎继续说，眼睛仍然闭着。 他不希望任何人知道那个计划，那是非常机密的，可是 既然他不许你说，你就不应该说。 斯内普立刻说道， 黑魔王的话就是法律。 纳西莎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好像被他兜头浇了一瓢冷水。贝拉特里克斯自从踏进这幢房子之后，脸上第一次露出满意的神情。 怎么样， 他得意地对他妹妹说， 就连斯内普也这么说。既然不许你说，你就保持沉默吧。 可是斯内普已经站起身，大步走到那扇小窗户前，透过窗帘朝荒凉的街道上望了望，然后猛地重新拉上了窗帘。他转过身，面对着纳西莎，眉头皱了起来。 我碰巧知道那个计划。 他压低声音说， 黑魔王把计划透露给了很少几个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秘密，纳西莎，你就会犯下严重背叛黑魔王的大罪。 我就猜到你肯定是知道的。 纳西莎说，呼吸自如多了。 他那么信任你，西弗勒斯，你知道那个计划？ 贝拉特里克斯说，刚才满意的表情迅速换成了满脸怒气。 你会知道？ 当然， 斯内普说。 可是你需要什么帮助呢，纳西莎？如果你幻想我能说服黑魔王改变主意，那恐怕是没有希望的，一点希望也没有。 西弗勒斯， 纳西莎说，眼泪顺着他苍白的面颊滚落下来。 我的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。 德拉克应该感到骄傲， 贝拉特里克斯冷漠地说。 黑魔王给了他极高的荣誉，而且我要替德拉克说一句，他面对责任没有退缩，他似乎很高兴能有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，他对即将发生的事情非常兴奋。 纳西莎伤心地哭了起来，乞求地盯着斯内普。 那是因为他才16岁，根本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。为什么，斯内普？为什么是我的儿子？太危险了，这是为了报复卢修斯的失误，我知道。 斯内普什么也没说，他避开了纳西莎的目光，不去看他的眼泪，似乎觉得那是不雅观的，但他不能假装没有听见他的话。 所以他才选中了德拉克，是不是？ 纳西莎逼问道。 就为了惩罚卢修斯，是不是？ 如果德拉克成功了， 斯内普说，眼睛仍然望着别处， 他就能获得比其他所有人都更高的荣誉。 可是他不会成功的， 纳西莎哭着说。 他怎么可能呢？就连黑魔王自己。 贝拉特里克斯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纳西莎似乎顿时失去了勇气。 然没有一个人成功过。西弗勒斯，求求你，你一直是，现在也是德拉克最喜欢的老师，你是卢修斯的老朋友，我求求你，你是黑魔王最得意的亲信，最信任的顾问，你能不能跟他谈谈，说服他？ 黑魔王是不可能被说服的，我不会愚蠢地去做这种尝试。 斯内普干巴巴地说， 我不能假装说黑魔王没有生卢修斯的气。当时卢修斯本应是行动的负责人，结果他自己被抓住了，还搭上了那么多人，而且预言球也没能取回来。是的，黑魔王很生气，纳西莎，确实非常生气。 看来我说的没错，他是为了报复才选中德拉克的。 纳西莎哽咽着说， 他根本就不想让他成功，只想让他去送命。 看到斯内普没有说话，纳西莎似乎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自制，他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走向斯内普，抓住他长袍的前襟，把脸靠近了他的脸，眼泪滚落到他的胸前，他喘着气说， 你能办到的，德拉克办不到，你能办到，西弗勒斯，你会成功的，你肯定会成功的，他给你的奖赏会超过我们所有的人。 斯内普抓住他的手腕，搬开他紧紧攥住他长袍的手，他低头望着他泪痕斑斑的脸，慢慢说道， 我想他打算最后再派我去办，但他决定先让德拉科试一试。你知道，万一德拉科成功了，我就能够在霍格沃茨多待一阵子，把我作为一个密探的有用角色扮演到最后。 换句话说，他根本就不在乎德拉科是否会送命。 黑魔王非常生气。 斯内普轻轻地又说了一遍， 他没能听到预言，你和我一样清楚，纳西莎，他是不会轻易原谅人的。 纳西莎瘫倒在他脚下，在地板上抽泣呻吟， 我唯一的儿子，我唯一的儿子。 你应该感到骄傲， 贝拉特里克斯冷酷地说， 如果我有儿子，我巴不得牺牲他们去为黑魔王效忠呢。 纳西莎绝望地叫了一声，揪着自己金色的长发。斯内普弯下腰抓住他的手臂，把他扶了起来，让他重新在沙发上坐好，然后他又给他倒了一些红酒，把杯子硬塞进他的手里。 纳西莎，行了，把这个喝了，听我说。 他略微平静了一点，颤抖着喝了一小口酒，有一些洒到了身上。 也许我有可能帮助德拉克。 他腾地坐直了身子，脸白得像纸一样，眼睛睁得滚圆。 西弗勒斯，西弗勒斯，你愿意帮助他，你愿意照顾他，保证他安然无恙。 我可以试一试。 他一扬手扔掉了杯子，杯子滑到了桌子的那头。他从沙发上出溜下去，跪在斯内普的脚边，用两只手抓着他的手，把嘴唇贴了上去。 如果你会在那里保护他，西弗勒斯，你能保证吗？你能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吗？ 牢不可破的誓言？ 斯内普脸上的表情变得不可捉摸了，贝拉特里克斯发出一串得意的笑声。 你没听明白吗，纳西莎？他会试一试的，我相信。又是那套空话，又是那样临阵脱逃。 当然了，都是听从了黑魔王的吩咐。 斯内普没有看贝拉特里克斯，他乌黑的眼睛紧紧盯着纳西莎那双沾满泪水的蓝眼睛。纳西莎继续攥着他的手。 当然，纳西莎，我可以立一个牢不可破的誓言。 他轻声说， 也许你姐姐同意做我们的见证人。 贝拉特里克斯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西弗勒斯矮下身子，跪在了纳西莎的对面。在贝拉特里克斯惊愕的目光下，他们互相握住了对方的右手。 你需要拿着魔杖，贝拉特里克斯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，他抽出魔杖，脸上仍是一副吃惊的样子。 你需要再靠近一点儿， 他说。他走上前，站在两人身边，把魔杖头点在他们相握的两只手上。纳西莎说话了。 西弗洛斯，在我儿子德拉科试图完成黑魔王的意愿时，你愿意照看他吗？ 我愿意。 斯内普说。一道细细的耀眼的火舌从魔杖里喷了出来，就像一根又红又热的金属丝缠绕在他们相握的两只手上。 你愿意尽你最大的能力保护他不受伤害吗？ 我愿意。 斯内普说。第二道火舌从魔杖里喷了出来，与第一道缠绕在一起，构成一根细细的闪着红光的链条。 还有，如果必要的话，如果德拉克眼看就要失败， 纳西莎低声说。斯内普的手在他的手里抖动，但他没有把手抽出来。 你愿意把黑魔王吩咐德拉克完成的事情进行到底吗？ 片刻的沉默，贝拉特里克斯注视着他们，他的魔杖悬在他们紧攥的两只手上，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 我愿意， 斯内普说。贝拉特里克斯震惊的脸被第三道火舌的光映得通红，火舌从魔杖里喷出，与前面那两道交织在一起，紧密地缠绕在他们相握的两只手周围，像一根绳索，像一条喷火的蛇。